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哋好！我好多谢王牧师今日又有机会能够同你哋系分享神嘅话语。今日系2021年嘅第二个主日，喺呢度我顺便祝福大家系有一个喺灵情上面有一个嘅提升。我哋喺呢个疫情咁严峻嘅底下，都系得蒙神嘅保守。今日我有一个重要嘅信息系想同大家分享。就是讲到大使命。大使命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至20节。他说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导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嘅末了。其实喺我哋信仰嘅当中，我哋分开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系耶稣采取一个卑微嘅身份，系嚟到呢个世界，嚟到呢个人间。佢唔受人接受、唾弃，甚至系被钉十字架。但系佢三日复活。喺呢个阶段，我哋叫佢做天国嘅开展。而他上天的时候，他跟门徒讲过，我会再回来。他回来的时候是用一个荣耀的身份回来。他回来是施行审判。在这个时候是天国的实现，就是我们的第三个最后的阶段。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活在的就是什么阶段呢？就是第二个阶段。我哋叫佢做天国嘅扩张，就系因为耶稣基督系上天之前，佢赐予我哋系乜嘢啊？有呢个嘅圣灵，而同埋佢俾我哋系有每一个人系俾我哋系有不大小不同嘅恩赐，而藉住我哋嘅恩赐，我哋可以履行大使命，系吩咐我哋系有呢个时间去点啊？去广传福音。所以好多神学家佢就係喺呢度话，就话呢段时间就係叫做用四个字嚟形容，就係叫既制未制。就是、英文嚟讲就叫 already but not yet。天国嘅事工已经开展咗啦。恩赐俾咗我哋啦。而家我哋係藉住神俾我哋嘅大小不同嘅恩赐去点样去广传呢个福音。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在这很多时候神学家所讲的，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，这个神学的既制未制的一个的观念。换句话来讲，我们是藉着神的恩典去履行大使命。那恩赐是什么的？恩典是什么的？恩赐其实希腊文来讲呢，是叫做 charisma。Charisma 呢个字呢是希腊文是衍生出来。意思就是说在上面随意这样是很慷慨这样去施赠给我们。在这里恩赐其实保罗成日都提醒的，就是说在临前的第四章，在提前的第四章，临前的第七章，彼得前书的第四章，都是讲到有大小不同的恩赐。在这个恩赐里面，大的可能是可以将一些的祝福是可以按手是给别人，也可以讲到我们是采取是单身是过自己的生活，或者是这个是用婚姻来与大家一起结合来去服侍神，也可以讲到是用爱心来推广到是彼此服侍。这个恩赐这个字其实是保罗用到的，是同一个字。不但只是影响到保罗他这个一生，其实藉住保罗的书信一样是影响到我们现今的信仰的生命。从信仰这三个大时段来看，就是当耶稣战胜了死亡， 是复活，然后他在这个升天之前颁布的大使命，而将这个是将每一个人给的恩赐，是可以藉着这个恩赐来传播天国的福音。而到最后，所以耶稣 他自己讲到的就是，我将会再回来，我将会是怎样，是坐在神父神的右边，然后是给奖赐。这个奖赐其实就是一个的交账，在恩赐的背后，神对我们是有一个期望，当时候到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去交账，我们是要将神给我们的恩赐，当我们在在世的时候，我们是要尽量去运用，然后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达到能够有一个是在神的面前去交账。不如我们看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第25:14-30，我们未开始之前有一个简单的祷告。赐我恩主，好感谢你，求主你监察，让孩子的心思意念、言语行为得蒙主你的悦纳。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以求，阿门。我今日揀一个题目，是叫2021，你准备好未？因为我看到你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用神的话语作为真理和柱石，我们大家要去彼此的侍奉，然后我们齐心使到这个教会能够被坚固。趁着这个新年的开始，我就是想藉着这个机会是让大家思考恩赐的问题，然后我们去探讨一下恩赐是怎样可以令到坚固这个的教会。当我未进入这个实际的经文里面之前，我想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现今这个普世的教会，我们是有三个很大的需要。在这个需要里面，第一，我们需要是做事工，我们需要是做一些合神主的旨意的事工。第二，我们很需要一些管理的人才，一些忠心的仆人去带领这个教会。我们也是需要按时按后，是怎样，是就是说立刻是即时的，是去喂养大家的弟兄姊妹。这三个是很重要的教会的需要。但是相对来讲，在这个现今普世北美的教会也有两大的缺乏，我可以看到。这个第一个缺乏，我叫它做是 M 的推动力。啊，讲到 M 的推动力是什么呢？这样啊，不知道是不是钱呢？是不是只是管理没有人才呢？绝对不是。在北美的社会不缺乏财政的问题，在北美的教会亦不是缺乏这个人才的问题，而教会其实所缺乏的其实就是 motivation 和 mobilization。 motivation 就是什么的意思呢？就是怎样去令到弟兄姊妹能够挑起他这个属灵的热火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坐在听到，听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甚至有些听了十几年，但是都是得个听字。mobilization 就是叫不动，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怎样，就是没有回应，在教会的事工上面没有回应，在教会的一些的群体的生活上面是没有回应，在侍奉上面大家都是采取一种我可以叫做漠不关心的态度。第二，我们缺乏了所谓叫教会兴旺匹夫有责的一些承担感。在这里无论你们怎样好，很多人都是采取一个漠不关心的态度，使到这个教会很多时候都是停滞不前， 喺事工上面系点啊？系一群喺呢个系叫唔到大家肢体系去呢个咧，系支持教会嘅活动。俾我哋大家一齐去睇一睇实际嘅经文，去了解一下神嘅心意、天国嘅奥秘，睇下耶稣基督点样系去启示天国恩赐背后嘅一啲嘅奥秘。我专登系用蓝色嘅字去系表达一间我所想讲嘅说话。首先我哋读一读个大致上嘅经文，佢话天国又系好比一个人系往外国去，就叫咗佢啲仆人嚟，将个家业交俾佢哋，按住各人嘅才干，有啲俾咗五千蚊，有一个系俾咗五千蚊，有啲俾咗二千蚊，有一个系俾咗一千蚊，然后个家主就去到外国去，领了五千元嘅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五千，那领二千的也照样系即系话即随即去做，另赚了二千，但那领一千嘅就去掘开地，把主人嘅银子埋藏了。过了许多，那些仆人嘅主人翻嚟，同佢哋算账。我喺呢度，我好想大家提醒一下嘅，就系喺呢个用蓝色字表达天国仆人同埋随即系咩嘅意思？呢段经文，大家其实呢个故事大家都好熟悉。天国系乜嘢呢？佢话天国啊，就好似一个好嘅人，一个农夫系揸住啲好嘅种，系撒喺个田嗰度。但系夜晚嘅时候，有敌人嚟到，就将一啲败子系加倒落去嗰个田基嗰度。但系天国将来一段时间系会点啊？系分开败子同埋麦子，佢哋最后咧系会被分开嘅。天国又好似咩呢？好似个芥菜种一样，系有信心，系用信徒嘅生命去加强佢哋嘅信心。天国又好似一啲嘅面包糠啊，等候神嘅时间去再发酵。天国又好似一啲隐藏喺地下嘅珠宝，当你发现咗之后，你系愿意用你一生嘅时间去争取呢个永恒嘅生命。而天国，耶稣基督又形容佢就好似撒网喺个海嗰度，将系一啲唔要嘅，系唔被拣选嘅，系将会被丢弃，只系留翻一啲被拣选嘅，而真正唔要嘅就喺个网中系被抽出嚟。喺正话嗰段经文讲到家主俾呢啲仆人，我好想系分析仆人系咩嘅意思。在希列文来讲，仆人叫做 doulos。 doulos 这个字其实是代表是一些的奴隶，是一些的神仆，他们所需要的是要对主人是尽忠。这个神和人的关系，神和仆人的关系，是需要神给一个交托他，而交托了之后，他们是要做，是代替神在这个他的家业上面来做一个的管家。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一个字叫做义工，在圣经里面从来都不是用义工这个字，因为义工这个字表示就是按我的时间去做你想做的事，是吧？所以你不要对我那么多要求啊，因为是我的时间来的，我没有收到钱的。但圣经入面不是用义工这个字，圣经是用 doulos， 是用仆人的这个字，是一个忠心的仆人，是一个交托和信任的一个的关系。教会入面更加找不到什么叫退休这两个字，无论在什么的年纪，在什么的光景，我们都不可以告诉神听、我不愿意再做。只要你有生命气息，你是需要是为神工作。所以在这个现今的社会，现今这个教会里面， 我哋好多时候都系缺乏咗一个奴仆同埋主人嘅心态。所以好多时候，当我哋为教会做一啲嘢嘅时候，我哋就有一啲嘅以为系啊，我付出啊金钱啊，我又付出时间啊，我付出咗好多好多嘢，我做嘅嘢又唔收钱啊，所以咧系反而倒转咧，系形成咗一个自夸嘅现象。对神嘅呼召，我哋要立刻，我哋要随即。随即呢个字 ，euthyos 呢个字系表示立刻去进行。现今嘅教会系疏忽咗咩咧？系疏忽咗，因为咧系唔热心去行动，唔热心去回应。其实有一句说话好形容系现今嘅教会嘅问题，就系话会而不已。以而不决，决而不行，行而不果。其实呢四个嘅对话嘅事啊，其实就系喺2012年喺呢个台湾嘅大选啊，民进党系批评国民党嘅说话。其实呢句说话系应用喺现今嘅好多嘅教会入边，都系好真确，系冇一个立即去进行。对神的呼召，我们不可以成日都是以而不决，决而不行，行而不果。我们是需要立即的回应，我们不能够是带着疏懒，我们不能够带着一些的是埋怨去为神工作。我们为神工作是喜乐的，我们不可以去拖延，因为在拖延的当中，好多人就会觉得，喂，你将呢个事工咁样拖延法，于是乎大家互相系会产生呢个埋怨，弟兄姊妹之间又会有产生好多嘅嫌隙。所以有好多系需要做教会嘅事工嘅时候，我哋其实系好需要系随即去进行。经文20-23节，我好想提醒大家喺呢度，佢话那领5000嘅。翻嚟同主人讲，佢话请看啊，我又赚了5000。个主人家主点样去赞许佢嘅咧？主人话：好啊，你呢个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，你在不多嘅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嘅快乐。喺22节领2000嘅，又当佢话俾神听，我又系赚到2000嘅时候。你细心睇下第经文嘅23节，系完全一模一样嘅赞许。喺呢个赞许入边，系完全嘅，系唔会有冇多冇减嘅。主人都系话你这良善又忠心，你系不多嘅事上侍奉又忠心嘅时候，我会俾更多嘅差派你更多嘅工作，你可以入嚟享受你嘅，我同我一齐享受快乐。神的价值观和世人真的很不同。属世的世俗观就是怎样啊？多劳多得，本小利大，然后就大家会呢，就主人呢就会很欣赏。但是如果你正要看正话的经文来讲，神对于拿5000元的回报，对于拿2000元的回报，他赞赏是完全一样的。很明显神对所需要的不是你要帮神赚了多少，神所需要的是你的忠心。所以神不计较回报有多寡，他只是需要你的忠心。神说你越忠心的，我就会越能够交托更加的事工给你。当你是将你完成了神的托付的时候，神是会同你一起分享他的喜乐。所以我们为神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要记住在恩赐的当中，我们需要的是忠心，我们需要是怎样，是需要用一个最用一个是忠心不移的态度去对待神的工作。在经文的第24-27那里也可以提到那领1000的回来，他说主人啊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， 没有散的地方你要聚敛。我就害怕了，我就将佢埋藏喺地嗰度。佢话你睇下，而家我原银交翻俾你。个主人就话：你又恶又懒嘅仆人，你既然知道我冇种嘅地方要收割，冇散嘅地方要聚敛嘅时候，你就应当把我嘅钱放给兑换银钱嘅人，等到我翻嚟嘅时候可以连本带利俾翻我啊！喺呢一段嘅经文嗰度。我好想提醒我哋，想读埋第八到第三十节，就话于是乎主人就夺过佢嗰一千蚊，然后就将佢交俾有一万嘅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也要夺过来。把这个冇用嘅仆人丢在黑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佢只系哀哭。切齿，我好想喺呢度提一提，讲一讲咩叫没有种嘅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嘅地方要聚敛。其实呢个意思大家都好明白，就系话当福音有未到嘅地方，我哋要去传；当呢个系冇人嚟到听到福音嘅时候，我哋就要去招聚神嘅。更多的仆人来参与。神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那里曾经提醒过我们。提醒过我们就说，他说我是希望是万人得救，不想一人沉沦。我不是不回来，只是这个不是一个耽误，而是给更多时间你们去悔改。我哋领受神嘅恩赐嘅时候，我哋需要系将呢个福音系用尽自己嘅方法去耕耘到未到嘅地方，要去得未得之民。我哋要去收割，我哋要去聚敛，因为神喺大使命嗰度系吩咐我哋，我哋系去到就算世界嘅角落，我哋都系尽量要将福音系广传出去。不结果子的就会被丢弃。神还提醒一句，就是说你最低限度把那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可以连本带利，当我回来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交账。在这里来讲，就是说就算你是没有这个心意去传福音，你唔懂得珍惜神俾我哋嘅恩赐，但系我哋最低限度啊，都可以交俾第二啲人，让嗰啲人去分担，好叫佢哋点样啊？系帮你做事，也间接嚟讲，你都叫做出翻分力啊！等到煮翻嚟嘅时候，勉强啊，都叫做无可指责。喺呢度。好提醒我哋大家弟兄姊妹，就係话我哋唔好白白咁样领受神嘅恩赐，乜嘢都唔去做，然后到主回来嘅时候只係两手空空，係只係面对一啲就所谓话我又冇赚我又冇蚀嘅态度去见我哋嘅主。呢、这个咁嘅态度係绝对係冇意思，係绝对唔係神所喜悦嘅。凡有的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所有的也要夺过去。在这句说话里面，其实是很清楚是告诉我们，在前的是会在后，在后的可能会在前。当一个信了主很久的人，但是他不肯去用他自己的恩赐去服侍的时候，有时你会见到一啲新信嘅信徒，佢哋好积极为神工作嘅时候，个道理其实都系一模一样。凡系唔懂得珍惜神俾我哋系呢个宝贵嘅恩赐嘅时候，我可以话俾你听，神系会将呢个恩赐系攞翻，会责备，责备你系一个又恶又懒嘅仆人。他只是将这个恩赐转移，是交给一些是愿意为神工作的， 嘅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趁住自家，我哋无论乜嘢嘅年纪，只要我哋系有生命气息，只要我哋系有呢个嘅能力，我哋一定要系利用我哋神俾我哋嘅恩赐，俾我哋嘅健康，俾我哋嘅时间去继续我哋嘅工作，神嘅工作。恩赐系不但系包括咗神俾我哋嘅一啲嘅能力，恩赐系包括咗神俾我哋嘅金钱，神俾我哋在世嘅时间，神俾我哋系可以应付系日常生活嘅体力。喺呢一方面，我哋要用咧，要用佢。我哋唔好占为己有，我哋要用呢啲嘅恩赐嚟彰显神嘅荣耀。我哋要将神嘅角度喺我哋嘅第二阶段嘅所谓叫做既制未制嘅时候，我哋尽量系扩展神嘅角度，神嘅工作，冇赚冇蚀呢个咁嘅心态，系其实真系绝对唔要得。所以我哋唔好做一个得物无所用嘅人。神托付我哋嘅恩赐系带有期望嘅，神俾我哋嘅恩赐系希望我哋立刻回应嘅，神俾我哋嘅恩赐系要我哋忠心嘅去侍奉，冇赚冇蚀嘅心态系绝对，我再讲系唔要得，漠不关心嘅心态都系唔可以。喺北美嘅教会嗰度，喺呢个普世嘅教会入边，大把呢啲咁嘅人。只不过我想只系提醒你系咪其中嘅一份子。所以喺呢度，当我做一个结论嘅时候，我再重新提醒，大使命系恩赐嘅神系开始俾恩赐我哋嘅时候，藉住圣灵嘅来临，每一个人大小都有恩赐嘅托付。但是同时我们要记得，是将来我们领受了个恩赐的时候，我们是有交账。所以大使命也是一个同时间是一个交账的一个的预告。大家要运用自己的恩赐，大家弟兄姊妹要互相的配搭，然后这个才是得神合神心意的一个的计划。在马太福音第25章，我再重新是想展明一个恩赐的特质。这个特质里面有三座。第一，神是不看重你是用恩赐所得来的回报，但是神需要你的是忠心的默默地去耕耘。神是希望你不要有一个义工的心态，不要有一个退休的心态来到这个教会。神希望我们是永远都是保持着一个奴仆的心态 ,do lose 这样的心态，是要忠心地是继续的侍奉。神差遣我们的，神呼召我们的，我们要立刻的回应。我们不要耽误，我们不要将神的呼召是当懒懒散散这样，我们需要是立即的回应。在这里我希望大家是能够是互相的提醒，我们在结束的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。慈爱恩主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的话语在这个马太福音的25章那里是彰显出来。你给我们的恩赐，主是不希望我们是白白这样，好像这个领受1000银的奴仆一样，只是埋在地上面，然后等主回来的时候交托给他。神希望我们是大量应用我们的恩赐，无论多与寡，你所看重的只是我们的忠心。求主你都是感动，你的灵是感动我们，使我们是可以回应，是即刻回应神你的给我们的所有的恩赐。我们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揀了一个的回应诗歌，是这个是用灵火，因为我们需要灵火来栽培我们，是领受神的恩赐，继续为神工作。我希望大家是可以一起是去唱，是去一起是感受一下里面的文字。多谢各位。